六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四十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在商言商失共识，内幕操作无人知，同行相争矛盾起，你死我活忙开撕。各位看官，继续接演大宋临安城百姓故事。都说在商言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样的操作其实保证了一种稳定的商业秩序，但事实总有例外呀。每一种行业准则似乎都会被有心之人加以利用来为自己谋利。关于这一点呀，在金钱往来的商场上更是如此啊。哎， 亮， 老板，哪吃？ 就知道吃。 哪喝？ 不是， 要给我娶一媳妇。 你就想美事呢吧？一天到晚的，哪来的钱给你吃、给你喝、给你娶媳妇啊？ 那怎么着？ 咱这人流坠眼，你不往心里去，安排你的活干了吗？ 干了。 我让你问问去，他为什么人流锐减？你调查了吗？ 调查了。 调查完怎么说的呀？告诉我呀，倒是。 人流锐减呀、 啊。啊，我知道。我问你为什么？ 他这个，他，你没着急。 你别给我逗咳嗽啊！我告诉你， 没跟您着急。他这个， 你不着急，我着急。 您听我说，我打听清楚了 啊， 这不因为最近街角新开了一家茶馆吗？ 然后呢？ 除了喝茶要钱， 废话，喝茶不要钱叫茶馆啊？ 其他各种各样的新奇古怪的玩意儿，统统的免费。 他统统的免费 啊？ 能有什么新鲜玩意儿？不可能！ 哎，人茶点免费吧？听曲免费吧？ 啊？ 啊？休息免费吧？ 他茶点不要钱， 茶点不要钱， 听曲不要钱， 哎， 休息不要钱。 对， 顾客是他祖宗啊。 人就收茶钱，知道吗？ 那他怎么能赚钱呢？这不想瞎了心了吗？ 瞧瞧，那您这说的这话，这是我一个伙计，我也不知道。 这，咱们呀、今天不干了，反正也没人。 哦，回家喽、 别回家，别回家。 那怎么着？ 就知道休息，就知道歇着。关了店门，咱一块儿到那新开的。 老板，咱们这儿没有店门。 上板写上今日歇业。 您说歇业就完，您老整个洋词儿。 写上。 哎，今日歇业，今日歇业。 挂着。 哎，挂上。 咱们出门。上那个，你在哪儿啊？ 街角啊。 街角开那个叫 李记茶馆。 对，咱上李记茶馆吃李记去。 哎，等会儿呢。好嘛，咱上李记茶馆吃李记，像话。 李记茶馆，跳。 你看，老板，你看人今儿免费的东西，你看了吗？ 什么？ 免费品尝苦瓜水。 哦， 多少钱？ 伙计，老板，来两杯苦瓜水。 老板，来两杯苦瓜水啊！ 哎，谁呀？这是？哎呦， 烫着你了！ 这不是周记茶馆的周老板吗？ 认识就好。 来，给弄两杯苦瓜水。 哎，我跟你说啊， 哎，您这个买卖做的，您是老前辈，我这个有什么经验，还得向您这多。 你别客气。 哎， 您这买卖现在眼睁睁的比我红火的多。 没有。 还没有呢，您看看，要不是我们啊，在这角儿找一个位置，这不都坐满了吗？是不是？ 没有。 哎，不过我呀，既然是比你早干两年，咱就有什么说什么啊。 哎，您有话，您老前辈您说。 这个茶馆是吧，是干嘛的呢？ 茶馆当然是卖茶的了。 对，它就应该以茶为主。 哎， 可你现在弄的都什么呀？ 怎么了？ 又听曲儿吧。 对， 又苦瓜水吧。 嗯， 哎，弄各种的点心吧，这都是喝茶的正道吗？茶馆以茶为主，这茶文化还没搞明白呢，弄那么些乱七八糟的进来，这不破坏老祖宗的规矩吗？对不对？用苦瓜水，是拿苦瓜煮的水呀，是拿苦瓜泡的水呀，是拿苦瓜瓤泡的水呀，是拿苦瓜皮泡的水呀，是泡了一宿的水呀，还是泡了一个时辰的水呀？这哪敢喝呀？是不是？ 周老板，不敢喝，您倒了不就完了吗？我跟您这么说呀，别的我倒不知道，我这不是弄点免费饮品吗？你想我们这茶叶又不如您那茶叶好，是不是？我们弄点这免费饮品倒没有什么别的效果，就是我们这客流量比原来增加了10倍。哎，就这么点事儿。这个苦瓜水呢是既清热又泄火啊。这个您像这周老板您呢，这个反正我也不知道您是怎么回事，最近反正我看您这印堂可不好看，您这舌苔我看一眼。哎呀好嘛，您看这舌苔都蓝了，您知道 没听说过我咽了墨水呢，这怎么 舌苔都蓝了？ 那舌苔蓝了。 您最好，您这火太大了，您喝过点我们这苦瓜水，您解解暑，去去火啊！去。 来，我尝尝。我，呵，还真苦。 老板，我也尝尝啊！ 你尝了。 哎，这也太苦了，不行，我要喝白水。 不是，这白水。 你们二位确认是白水是吧？ 对，确认一人一杯白水， 决定了是白水哈。 对，但是苦瓜水太苦了呀，我来杯白水，漱漱。 好嘞，来白水，走你。 来六，赶紧喝了。 哎呦，先走吧，走吧，老板。等会儿， 怎么了，李老板？ 周老板 啊， 咱算算账啊。 算什么账？ 这 算什么账啊？ 水钱呀， 苦瓜水不要钱呀。不，苦瓜水不要钱吗？到现在喝完了没？又开始要钱， 我没说 这欺诈消费者。 我没说 这怎么做买卖？ 我没说苦瓜水要钱呀、啊， 那要什么钱？ 白水要钱呢？ 要我白水还要钱啊？ 啊，我强调的好啊，我们家这板上看写清楚了，明明白白这写着呢，苦瓜水免费。 那我也没听说过白开水还要钱的呀。 哎。那你这就 哎，我说老板，你这可没意思啊！他那个，我们跑这儿来嘛，喝你们一碗白水，你们跟我们要钱。我们老板气的直气鼓。 六，你吓着谁？六，你吓着谁？我告诉你，姓李的没有你这样的啊！ 还别说到你这店里，咱是同行同业的了，我是你的老前辈，对不对啊？你抢了我的生意，我不说什么了，过路之人口渴了跟你要碗白水，你还好意思要钱吗？ 我跟您说 这事儿对吗？ 您还别这么说， 扰乱咱们的， 你还别这么说 话， 你要这么说， 你要这样的，咱上衙门， 甭上衙门，咱找王婆。哎，王婆你给评评理。 哎呀，这个我评理啊，哎呀，我觉得是这样啊。 你凭什么理？你找着在哪儿？ 我找，当然了，我当然知道。我觉得李老板吧，说的对。 啊？ 从我的这个角度来说吧，我觉得我还是支持李老板。 你在这儿喝，我看见了啊。 嗯。 你也打刚才坐在这儿，你喝人家6杯苦瓜水了。 那怎么着、啊？ 是不是？ 我喝苦瓜水怎么着了？ 我喝一杯，我拿白水漱漱。你愣喝6杯，还你当然是顺着他说了。 这你这话，你这此话差矣。我不是因为喝了人家的水我才吃的，我是觉得人家有道理，谁有道理我就支持谁。 要瘦， 对吧？ 哎， 得 怎么说话呢呀？ 得，哼，料，给他钱，给他钱。 老板，这不能 给 不是老板，这 给他钱，省得落下话瓣说咱喝人水不给钱，咱好歹开茶馆，咱不落这个啊，给他钱，钱狠的这人，给钱， 老板，走，哎，以后常来啊，我说，周老板， 走， 看起来像是没什么损失，然而作为同行，这面子上的事儿有时候比金钱来的严重。不过既然都是在行业多年的老手了，扳回一城的机会总还是有的。周老板， 老板， 六友干嘛呀？ 出事儿了。 怎么又出事儿？ 那天李老板给咱们俩人免单那事儿，借着王婆， 我不让你把钱给他吗？ 你不是那苦花水人没要钱呐？ 这也不是光咱没要，都没要吗？ 没事，你也是开茶馆的呢。这王婆啊，都给传开了，现在大伙都热议呢，说这是来了这么一位横空出世的这大方人，李老板。 老板，别生气。我能 别扎自己？ 哎，谁扎自己？我告诉你，他要在，我恨不得扎死他。我扎自己，我没有他这样的。 老板，别生气， 这叫什么呀？ 别生气， 腰买人心，知道吗？这还舍这么点小便宜，好像能占大便宜。他占什么呀？他没安好心，知道吗？啊， 是。 我告诉你，他是没在我跟前 啊。 他要在我跟前，我就指着哟，李老板来了。 哎呀， 那什么，六， 哎， 干嘛呢？ 老板，怎么意思这呀？ 我告诉你，我刚才我就说你 啊， 背后说人这毛病得改改。 背后说人， 你刚才说人了办什么来着？ 我没说， 又说人家为富不仁嘛， 我没， 又说人家开店，好家伙的，这 我 多 的 人心吧，这可不都？我说的，我能说这话吗？ 你， 我们同行同业，我能说这话吗？ 你 是什么？你是伙计。我是掌柜的，我说什么你们还老实听着。这是谁？这李老板，别心里没数，赶紧泡茶去。 我 是 真是，哎，我这是， 赶紧去呀！ 真是，哎，我是， 快点啊！怎么泡个茶那么半天？ 来， 李老板您快来， 李老板喝茶， 您快来喝茶。 哎，好， 哎，哈哈，我这茶呀，实话实说， 嗯， 确实是不错， 嗯， 哎，这是正经的明前，明前龙井。 有好茶、 啊、哎，这龙井啊，跟你这么说，还不是这个西湖的龙井， 那是 狮峰的龙井。 哟，狮峰龙井， 哎，西湖啊， 水啊， 对呀、啊，它好多就长的那煤家坞什么那个地方啊，那是平原地带，知道吗？西湖景区也有，那都平原地带。平原地带哪点不好啊？ 平原 雨水一下来呀、啊，这根部容易沤水。你看那个它那个茶叶泡出来最大的特点。你别看叶儿小，你看着挺嫩的，小红根儿，那是沤了。哎，你我们这狮峰好在哪儿啊？这水它在山，茶树在山上，一下雨哗就流下来了，根部不存水，正经的明前狮峰龙井，你尝尝，你尝尝。 您是一个植物学家是吧？ 植物学干嘛？也干一行爱一行嘛。还别说这茶了，这茶碗、讲究， 茶碗讲究， 青花的， 嗯， 正经的。 青花瓷。 哦哦哦， 景德镇定烧的。 哦， 定烧，你看中间呢，你看人家都写的是万寿无疆，咱这定烧的周记茶馆。 周记茶馆， 你看看多正宗。 哦， 哎呀，这个好多是喝茶的东西就这样源远流长，知道吗？ 嗯嗯嗯， 这个龙井这茶呀， 嗯， 过去人就爱喝。 嗯， 哎，一直传到这辈儿，代代相传。 嗯， 这个东西才正经，这是有品位的人喝的东西。 嗯嗯嗯， 而有些人呢，开茶馆啊，他老想着投机取巧，不拿正经茶叶，拿的苦瓜泡水。说实在的，那个东西他开不长久，知道吗？开不长久啊！哎，这个投机取巧，说是诈骗，就算说过了。那你要说创新呢，反正多少也有点那个。诈骗的意思，我说这话也不是说别人，不是，也不是说你，就是说别人的，没说你，没说你，知道吗？ 不是 李老板， 你这， 您别生气， 你这可 你说话说话啊，有话说话， 太气，我说你这可有点太气人了，你这个啊，我告诉你，你还别来这套，你这玩意儿， 你干嘛？你干嘛？你别跟，你看，退了不是？退了不是？ 退了怎么了？ 你说你说话就说话，你老站什么？你拍桌子干嘛？一站， 我给你查钱，我给你查钱啊！ 查钱？ 嗯， 查钱才几个钱？ 你不是十分龙井吗？给你查钱， 不是查钱，茶碗，这茶碗的钱，这茶不值钱，茶说个微机不就几片叶子一点水吗？那能值什么钱？说是明钱，明钱哪年没有明钱？哪年没有明钱茶呀？一年一年都有。茶碗能这每年都有吗？这茶碗是我爷爷，我爷爷的爷爷，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3万多年前传下来的，传到我这儿了。 不是你说这话不亏心？三万多年前有人吗？ 这三百多年前传下来的，传到我这儿几代了？真是的，那不光是一个碗的。重要性，它是我们家的一个亲情的传承。我太爷爷传到我手里的就这一个茶碗，什么都没有了。 行， 赶紧给蔡英，你电话吧，把你给5两银子就完了。我心里难受着呢，我也没心情跟你多要钱呢。5两银子，赶紧拿呀！ 多少钱？ 5两银子呀，赶紧拿呀！怎么了？ 5两银子，这茶多少钱？ 茶5文钱啊，茶不值钱，这茶碗值钱。 你可是真黑呀、啊！ 我不黑呀、啊，这茶碗这是定烧的，知道吗？景德镇定烧的，多年了，用了好几代人拿这好茶养起来的，知道吗？我这青花都养成紫砂的了。 什么？ 这不是青花都养里边都有这么一层这个包浆了，知道吗？哎，这茶碗里边就这颜色。你沏着白水，哎，一提鼻子一闻， 都馊了， 都馊了，香吗？香着呢，就这茶养出来的，你给菜了，像话吗？快，赶紧给钱！ 行啊，你这就是胡沁， 谁胡沁？给钱！要不咱找王婆说说，啊，摔碎我们家祖传的茶碗，然后给我赖账，是不是？ 不用，这不就是多少钱？ 5两银子。 嗯，给你5两， 哎，这不就完了吗？我的太爷爷呀，5两银子！ 你是把你太爷骨灰烧成了瓷碗了吧？你 怎么那么讨厌呢？ 我告诉你，你记住你今儿干的事儿啊，就这么着啊。行了， 再见，李老板，不送了，再见。 事到如今，看来这二位的矛盾啊，已经完全超出了同行竞争的程度了。那么后续将会如何发展呢？别急，接着往下听。 哎，喂，李老板啊，哟、 哎， 听说你跟那个周老板，你们俩 周老板是哪老板啊？ 周老板、 别给我提他。 哟，看来这事儿真的呀，就说你们俩现在又明争暗斗的，又升级了，打怪呀，太有意思了。哎，你能把那个你们那事儿，哎，跟我分享分享吗？啊，那天我 上他那儿去完之后， 啊、 他愣告诉说， 就踩他一茶碗，他说那茶碗是他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传给他的， 要了五两银子 啊， 就这么回事。 五两银子，你把、啊、哎把你茶碗让我看一眼， 就这破碎片子，就给给给给你看，你看， 我看看，我你想多你想， 我跟这怄气怄了都快一礼拜， 就别怄气，有我在呢，那跟会让你更怄，那不是，就这茶碗看怎么那么眼熟啊？ 我一惊一乍， 哎。真的，这茶碗看着怎么这么眼熟啊？特别的眼熟。 眼熟？ 对呀、啊，可眼熟了。 这怎么回事？这个？ 真眼熟。 不是怎么个眼熟呢？ 挺眼熟的。 王婆，你要就会说眼熟这句话，我就骂街了 啊！啊？啥？ 你跟我说实话，这茶碗到底是怎么来的？哎，你要是能弄明白了，我告诉你啊，我绝不让你白说，行吗？ 真眼熟。 我给你钱行不行？ 啊，我想起来了， 就这位。 哎，我跟你说呀，城东那个阿才你知道不？ 哪个阿才？ 城东那个阿才， 烧窑的那个。 对呀，专门烧制各种便宜茶具的那个。我告诉你啊，这茶碗就跟他那儿来的。 什么茶碗跟他那儿来的？ 对，跟他那儿来的。 批发来的？ 批发再批发，就跟他那儿来的。我在那儿见过，可多了。 哎、您有事没事 啊？啥意思？ 我去一趟，咱找一趟阿才。 你帮他路费？ 我看，我全管。 那行，包吃包住。 你要待几天呀？你还要包吃包住你？ 哎，那至少包吃吧，中午吃顿饭都是。 这，走。 阿才啊， 哎我， 阿才， 呦，那谁， 哎， 李老板，别说话， 哎， 你看那个周老板在那儿呢，看见了吗？我看呢。 这事儿可千万别说出去啊！ 你就放心吧，我这事情怎么能够再给你说出去呢？ 我这是给你的茶碗插上了想象的翅膀， 我 知道吗？ 谢你哈， 当然了， 是， 别聊了啊， 这这儿呢， 啊哈，您怎么跑这儿来了？ 哎呦， 什么事啊？ 有点意思啊，这个 啊，怎么了？干嘛呢？ 哎呀，这个刚才您这说什么什么一百个什么？ 没有啊，这不阿才啊， 啊， 在这儿烧这个便宜的碗 啊，对， 我那贵碗让你给拆了吗？我说从他这买一百个，以后啊，再来你这种没像你这样的没有眼力见的呀，毛手毛脚的呀，粗手笨脚的，容易把别人东西碎了的呢，我就拿这便宜的破茶碗给你沏茶，别拿我们祖传那好茶碗给你沏茶。那祖传那好茶碗，这一个茶碗值这破茶碗一百个，我那值五两银子，这五两银子能买一百个，明白吗？ 王婆，他刚才是这么说的吗？我怎么觉得不是这么说的呢？ 王婆，那你说他卖杯白开水都要钱，这事做的对吗？ 我觉得也不太地道。 还是呢，两边咱这都咱我也不对，你也不对，咱这叫豁牙子吃肥肉啊，肥也别说肥，你知道吗？再说了，你不光干这个事儿吧，对吧？你那沏茶都是一次冲好，你怎么不说呀、啊？ 哎，你要这么说的，可我就不同意了。啊、你愣告诉说你那是失风的龙井，我明明打听过了，你那就是一般的破龙井。 干嘛的破龙井？我破龙井起码也是龙井啊！你拿那个玉米叶子说是茶叶，你把玉米叶剁碎了，你愣说是高沫，这是不是你干的？ 你拿那芦荟渣子愣说那是哥伦比亚的咖啡，是不是你来的？ 你拿那个你拿那个烧碎了的破砖，你愣说是茶砖碾碎了给人冲，是不是你 给人弄茶点的时候，你愣拿面茶当黑芝麻糊给人家喝，对不对？ 你坏了，咱俩这点事儿啊都让王婆听见了，完喽。 您瞅这二位啊，这番晃人眼球的操作，这波足以让你我各位吃瓜群众们感叹无奸不商，无商不奸的你来我往。所有的是非对错已经不是咱最关心的问题了。此刻也许您会像我一样庆幸天道好轮回，机关算尽的人也终有被人算计的那一天。这正是机关算尽太聪明，两败俱伤握把柄，围观群众多感叹，商业机密侧耳听。